北京时间2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落难太子，东瀛忍者少女，蒙古水师提督，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不空文化出品，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第48章，斩舰。宝船眼看靠近破军坐船，对面船头穿着一袭金线绣就白色蟒袍，披着黑色披风的身影像空中飞翔的水鸟，越过几丈宽的海面，落在破军坐船的船头，轻巧的像猫一样毫无声息。建文停下脚步，看着这熟悉的身影，他赤手空拳，并没有拿着任何武器。对面的人终于看清了建文，他剑眉倒立，瞪圆双眼，露出惊诧的表情，如何是你？此时郑提督站在船头高处，剑文站在低处船身甲板上，郑提督看剑文要俯视，剑文则要仰视。剑文仰起头，他原本忐忑的心忽然变得平静了，在面对这个他一直不敢面对的人时变得异常冷静。是的，是我，被叔父燕王篡夺皇位的大明朝太子。郑提督，你好大胆子，见了我如何敢立而不败？建文的声音极为洪亮，郑提督竟然觉得膝盖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差点跪下。他赶紧定定神，对着建文深施一礼，说道：太子爷，小臣此次前来乃是为了迎接你归朝。建文冷笑道：哼，归朝？归朝做什么？难道你想说我那位贤良燕王叔父是当世周公，只是待我这不成器的成王主政，等我回去了还要把皇位还给我不成？太子，请听小臣一言，当今皇上一代圣主，天命所归，陛下为我来寻你，虽不能还位于你， 猎土蜂王总还是有的。小陈近年来苦苦寻找太子踪迹，就是不忍太子继续漂泊海上。漂泊海上总也比一杯鸩酒或者三尺白绫要好。哦，对了，你大约是要像对我父皇那样给我来个痛快的。说着，建文故意用眼睛看向郑提督腰间的佩剑，这剑他认识，正是刺向父皇的那一把。在看到佩剑的一瞬间，建文忽然愣了一下，只见郑提督的剑柄上拴着一枚小小的护身符，这护身符正是几年前出海时自己去天后宫专门为郑提督求来的。太子，你且随我回去，我自在船上将那日的原委细细说与你知。郑提督声音平缓，就好似那日的事与他无关。见闻想起那日郑提督刺死父皇的狰狞嘴脸，胸中怒火喷涌，声音也提高了许多。那日的原委，你这叛臣贼子，弑君逼官，现在又要杀我向新主子邀功吗？你这等猥琐小人，我又为何会惧怕你？此地不是说话所在，太子请随臣前往宝船。要杀便杀，何必有来骗我？只是你杀我前必要告诉我，那日为何杀我父皇。郑提督忽然面色黑沉下来，他的手伸向腰间穿着天后宫护身符的那把剑，提着蟒袍前襟纵身一跃跳向剑门。剑门紧握双拳盯着扑向自己的郑提督，他决心即使死也绝不再逃避。眼看郑提督就要落在剑门身前，他的手已经把宝剑抽出一半，忽然听到一阵风声，一只手伸到郑提督腰间，把他抽出一半的宝剑轻轻推了回去。郑提督大惊，在半空中急忙抽身后跳，落在几尺之外。嘿，这船建得太高啊，风大得紧，贤弟将披风还我可好啊。建文眼眶忽然湿润了，他的嘴唇颤动着，终于说出话：你回来了。那个人从建文身上解下红色披风，顺风一抖披在自己肩上，回转身挡住建文，对郑提督说道：提督大人，我破军才是你的对手。第49章护身符。灰色的大船甲板上，穿深黑色披风的郑提督与穿猩红色披风的破军相向而立，一对昨日还坐在船头看着落日畅谈的老友，如今唯有以剑对话。剑门向后倒退出十丈远，他并非惧怕被伤及，而是怕碍手碍脚影响破军的战斗。宝船上的明军还有破军坐船上的蓬莱军都屏住呼吸，等待这场决定战争结局的对决开始。郑提督一双细长的眼睛似睁微睁地盯着破军，破军貌似悠闲，右手的三根手指却始终放在剑柄上。郑提督的言语中不再有什么兄弟情谊，说出来的都是冷冰冰的官话。破军，今日本提督率领朝廷天兵略失博城，蓬莱人马已折损过半，我军尚有右翼兵马未动，胜负可知。此时投降，本提督尚可保你加官进爵，若待黎平朝雪，妇孺大小贼囚归于丹壁，只怕悔之晚矣。破军并不以为意，他摸着自己的脖子说：事到如今还说这些做什么？昨日一叙，故人之情道尽，胜得了我，这颗人头你拿去请功，若是胜不了时，看在故人情分上，保你不死便是。客套话说毕，郑提督也不再多言，他双手交叉朝着左右肋下一招，两把佩剑发出龙吟般的苍啷声，崩簧弹开，剑身自动从两边剑匣弹出，剑柄正握在他两只手中。 这是一对健身细长、通体散发着幽幽白光、宛若半透明的宝剑，看起来似乎只要用嘴一吹就能吹断。郑提督双脚步伐细碎，迅捷如同鬼魅，几乎看不到长袍下双脚的动作，只觉得整个人像是在甲板上平移着朝着破军奔去。破军也将腰间的巨血剑抽在手，这是一把剑脊高耸、剑身由宽至窄、呈锥形、泛着青光的重剑，常人只怕是要双手才能握持，破军却可以单手提着，斜斜的剑尖朝下，门户洞开，似乎是要束手待毙的架势。郑提督卷着两道银蛇，像两团旋风栖身靠近，破军操纵着青色盘龙，快如掣电，两人刹那间已经交手数招。剑门能看到的只是黑色披风与红色披风交错，听到郑提督的银色细剑与破军的青色大剑敲击，迸发出叮叮当当打铁般的快速撞击声。没等他再去认真确认双方招式如何，两个人已经分开。郑提督说道：“巨阙果然也不愧是天下名剑。”郑提督所用的这对宝剑取名字姚笛之女娥皇女英，双剑长短外形皆一般，乃是铜炉锻造的一对宝剑。在同判官郎君交战时，对方连换三次刀，每次都是以刀刃相交就被切为两段。郑提督胜得固然光彩，小郎君却是输得有些冤枉。可这回英皇剑与巨阙剑拼了十几个回合，能将盟中的剑手轻易切断的巨阙剑依旧青光灿灿，剑刃上竟连个缺口都没有。破军揶揄道：“当初祖皇爷赏赐的这三把剑，本是要告诉你我如这剑同出一源，当同心戮力，共保大明。谁知今日英皇与巨阙竟有对决之日，一个为保大明皇帝，一个为保大明太子，他老人家只怕泉下有知也难以瞑目啊。”原来当年祖皇帝定都金陵时，天上落下一块天云铁，他命铸剑师拿去铸剑，物料刚好构作出一对双剑和一把重剑。祖皇爷为双剑取名娥皇女英，为重剑取名巨阙。郑提督和破军受封正副提督时，祖皇爷将剑赐予二人，两个人后来携手东征西讨，再之后又各奔东西，今日这三把剑交锋却还是第一次。郑提督问道：“再问你一次，可愿归降金上？”“哼，答案既知，何必再问？”“甚好。”郑提督杀气上脸，震动双剑，两把剑的剑身颤抖，再次发出嗡嗡的鸣叫，其声清脆悦耳。英皇既出，不见血，只怕是不肯回笑了。破军笑道：“哈哈，巨阙又何尝不欲饮血？”巨阙也发出嗡嗡的鸣叫，声音醇厚中正，似乎是在回应英皇的呼唤。黑色与红色的旋风再次绞杀在一起，此番绝无初始的试探，双方都使出了十成本事，只要取对方的性命。郑提督显然知道力道远不如对方，他来回只是绕着破军的身子转，虚虚实实极力避免用剑身和巨阙正面相碰，只要从破军的空隙里找到破绽，见缝插针，一剑毙命。可破军自然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全身上下封得滴水不漏，并不曾留出半点空隙。他的重剑力量刚猛，招数以劈砍切割为多，只要刮着英皇就能够将之荡飞，或者直接把对方从头到脚剁为两半。双方一口气打了上百个回合，剑身带着金声撩过大半个甲板，船舷和桅杆上到处是英皇切出的细长剑痕，加厚橡木打造的甲板也被巨阙砍出许多大洞，距离十丈的剑门觉得站不住脚，被这股风推得向后退，他习惯性地伸出右手想去抓心里的手， 平时麒麟总是站在这个位置，但是剑文的手抓了个空，脚步不稳，后退两步，心中不禁有几分伤感。等剑文再看向激战的两人，只见正提督的黑袍与破军的猩红袍都已经被剑刃切割得不成样子，零七碎八的还挂着一些长长短短的布条，红黑两色的碎布片在两人身边几尺内飘得到处都是。两个人又打了几十个回合，破军的动作慢了下来，似乎是他的力量首先用尽，巨阙剑比英皇剑要重得多，持续作战显然他比正提督要吃亏。正提督也发现破军剑路颓势，只见巨阙剑朝自己头上劈下来，这一击速度比之前要慢得多，正提督轻易躲过，巨阙剑扑得刺进甲板，大半个箭头戳进了船甲板。趁着破军拔剑门户洞开的良机，正提督鹅黄剑朝着破军胸口刺过去，破军略一闪避，细长的剑尖刺穿了破军的左肩，剑尖从后面透出足有一寸长。不等正提督用女鹰剑补上一击，破军喝呀的大吼，将巨阙剑从甲板拔出，从正提督胯下撩上来。正提督急忙要躲，不料鹅黄剑在破军体内插得牢牢的，竟然拔不出来，他只好松开剑柄后退，此时再要完全躲避已然是来不及。正提督急忙用女鹰剑去挡，剑身纤细的女鹰剑无法阻挡巨阙剑势不可挡的撩击，立即被荡飞到空中。巨阙锋利的箭头划过正提督的右腿，在他大腿内侧从内到外留下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正提督踉踉跄跄倒退几步，虎口疼痛难忍，大腿内部疼得让大脑也完全麻木，血瞬间就让白色蟒袍下面殷红一片，剧烈的耳鸣让正提督几乎听不到周围的其他声响。破军故意露出破绽让自己受伤，将力量都用在了这次攻击，也是强弩之末收拾不住，巨阙剑向上撩起的鱼势竟然砍向坐船的四人合抱的巨大主桅杆，斜斜地将桅杆从根部切断，重剑也脱手而飞，主桅杆嘎啦啦地缓慢断裂，朝着破军压过来。可是破军似乎是无知无觉，竟然没有闪避，正提督想冲过去把他拉开，但是大腿内的疼痛令他连站立都困难，更不要说走过去。眼看桅杆要砸到破军头上，剑文从身后跑来，借着冲劲儿用肩膀撞向破军。在接触到破军身体的一刹那，剑文只觉得肩膀钻心疼痛，他知道这是破军肩膀的伤痛正在源源不断地流向自己的身体，身体一泄力向下落去，结果虽然将破军撞开，自己却被倒下的桅杆勾住了脚踝。此时飞在空中的巨阙剑和女鹰剑这才落下，相隔几丈远插在甲板上，剑身乱摆，发出嗡嗡的响声。这桅杆乃是用好几棵巨树捆扎在一起制成，分量极重，还好并未将剑门的脚踝压坏，只是剑门想将桅杆抬起却如同皮肤撼大树，不管他如何用力，桅杆分毫不动。破军回过身来，用右手取抬桅杆，他左肩有伤，使不上力气，用力几回都难以抬起。剑文看到正提督拖着受伤的腿靠过来，急得对破军大叫， 不要管我，小心背后。 破军倒是丝毫不以为然，说道， 放心，天下哪里有从背后杀人的正提督。 果然正提督靠过来后也伸出双手去搬那个桅杆，和两人之力总算把桅杆抬起一点。剑文借着这个机会赶紧将脚抽了出来，这回破军和正提督都算是真的把最后的力量用尽，一起坐到了地上。破军问道， 还打吗？ 破军感到肩膀撕心裂肺的疼痛，他将还插在肩膀的鹅黄剑拔下来，血像泉水那样喷出来，然后顺着胳膊到手指尖向下流。正提督说道， 歇息一会儿，今日本提督必取你性命。郑提督坐在不远处的甲板上，腿部的疼痛让他难以再站起来。宝船上的明军想要靠过来搭跳板，郑提督朝他们一摆手，告诉他们不要过来。破军瘫靠在船舷上，说着：“那好，多歇息一会儿。今日你我之间，必得决出个生死。” 建文想要过来帮破军疗伤，船上其他的蓬莱亲兵将官想要过来帮忙，也都被破军制止。宝船上的明军忽然骚动起来，人们在欢呼，有的还在冲着远处挥舞旗帜。破军坐船上的蓬莱兵以及破军郑提督和建文也都朝着人们欢呼的方向望去，只见一片崖白色的船帆出现在碧波荡漾的海际，与流动的白云几乎要融为一体，朝着战场方向快速靠近。所有船只桅杆上都悬挂着名字大旗。郑提督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转过脸对破军说道：“ 我援军已至，阁下此时若不再降，为胜败死而已。” 破军凝重地说道：“ 哼，至多玉石俱焚，若不趁此将我等斩尽杀绝，我必在这极南之海与大明死战到底。” 破军知道自己手上的牌用光了，现在再无办法扭转局势。郑提督说：“ 哼，也罢，那就再来吧。” 他努力想要站起来，结果未能如愿。忽然郑提督眼前寒光一闪，原来是建文捡起那把还带着血的鹅黄剑，剑尖直指郑提督的咽喉。建文说道：“逆贼，别忘了还有我，大不了我今日先杀了你，再死于你部下之手。”剑尖微微向前刺破了郑提督的脖子，但郑提督似乎并没有躲闪的意思，反而惨然笑道：“ 我知道终有一日要死在你手里，在我杀死先皇又让你驾着青龙船脱逃的那一刻，我便知道自己下场必定如此。” 哼，剑文冷哼一声，他通过剑尖感到了郑提督脖梗皮肤的柔软触感，现在只要他再把剑尖向前送上三寸，大仇可报。剑文看到剑柄尾端晃动的天后宫护身符，那还是他亲手送给郑提督的。剑文问道：“ 你今日是不是想要用这把剑来杀我？” 郑提督收敛笑容，仰着头说道：“ 不是，我是想把剑交到你手上，告诉你，若是我带你回大明，必可保你性命和一世的锦衣玉食。若是不信，你大可用这一把剑来杀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的巷口，我穿着破烂衣服，什么都可以满足。 收到我的离去，舍不得呼声。

大不了我今日先杀了你，再死于你部下之手。剑尖微微向前，刺破了郑提督的脖子，但郑提督似乎并没有躲闪的意思，反而惨然笑道：“我知道，终有一日要死在你手里。在我杀死先皇，又让你驾着青龙船脱逃的那一刻，我便知道自己下场必定如此。” 哼！剑门冷哼一声，他通过剑尖感到了郑提督脖颈皮肤的柔软触感。现在，只要他再把剑尖向前送上三寸，大仇可报。剑门看到剑柄尾端晃动的天后宫护身符，那还是他亲手送给郑提督的。剑门问道：“ 你今日是不是想要用这把剑来杀我？” 郑提督收敛笑容，仰着头说道：“ 不是，我是想把剑交到你手上，告诉你，若是我带你回大明，必可保你性命和一世的锦衣玉食。若是不信，你大可用这一把剑来杀我。”“ 呸！你不过是现在命在旦夕，企图巧言令色，诓骗我饶你性命罢了。 若是不信，你尽可杀我，只是我还有一件事要办。你我也算师徒一场，可否多留我几日性命，待我事了，自然把这颗人头送你。” 郑提督平静地望着剑门，他的眼神并无狡黠、恐惧或者别的什么情绪，只是无比的平静，这让剑门的手颤抖起来。他不知道该不该刺下去，虽然刺下去很简单。剑门咬牙切齿地说道：“ 父皇待你一向极尽器重，你不告诉我那人为何杀我父皇，我怎能让你死得那样便宜？”“ 我说了，待我办完事，你尽可以杀我，但此刻我不能告诉你那天的事，更不能让你杀我。” 说罢，郑提督慢慢抬起左手握住娥皇的剑刃，从自己的喉咙处慢慢挪开，锋利的剑刃立刻划破了他手上的皮肤，鲜血顺着剑尖滴滴答答流下来。对面宝船上的明军都发出惊叫，他们担心自己的提督大人，却又因为没有提督大人的命令不敢来救。破军没有说话，只是放慢了呼吸，看着事态的发展。剑门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不光是心在跳，还有别的什么在体内和心脏一起剧烈跳动。难道是海藏珠？你在警告我不能杀死他吗？ 心跳加快是因为复仇的机会近在咫尺，海藏珠的跳动则似乎是阻止他的仇恨从心中蔓延到握剑的手上。 剑门的手松了下来，任凭郑提督将剑尖缓缓按了下去。剑门的左手伸到胸口那一转，海藏珠从体内扑地跳到手上，珠子里的那颗沙粒似乎是得到了生命，正在晶莹剔透的小珠子里上下乱跳。郑提督惊呼起来：“ 海藏珠！”他知道海藏珠乃是大海的真物，得到此珠之人都可以得到非凡力量，不知多少亡命之徒都在寻找这一宝物，只是海藏珠会慢慢吞噬持珠者的身体，持珠者得到此珠就相当于被珠子所诅咒，最终会变成珠中所包裹的东西。 剑门讪笑着，他似乎是在嘲笑自己。 正是，你看到了，我为了向你复仇付出了什么。 说罢，剑门用力扯下拴在娥皇剑剑柄尾端的天后宫护身符，远远地抛进了大海里，然后把剑狠狠地插在甲板上。明军水师的右翼舰队越靠越近， 当先的是一艘主桅杆上挂着八只青色犀角灯笼的大浮船，这是右翼船队监军的坐船，船顶桅杆上装饰有白毛牛尾将旗，顶端还挂着一面用金线编织的小流苏装饰着的明黄色长条旗帜，这旗帜非常耀眼，即使在很远也能看到，乃是代表皇命的监军标志。监军的主船上数百人一起高喊：代天宣命，诸军霸战，威令者斩。接着紧随其后的近百艘随从船只上的将兵也都大喊起来，声音整齐响亮，直冲云霄。其实厮杀中的明军和蓬莱军早都罢了手，腾格斯也让虎鲸群都停下来，所有筋疲力尽的人都在注目观看郑提督和破军的决斗。听到监军船上的号令声，明军都从前线退出，指挥蓬莱军的判官郎君不知发生何事，也命士兵们不得追击。监军的大浮船转眼到了破军坐船近前，见闻看清船头所站之人，顿时惊愕的不知如何是好。那船头站立之人，不是从小把自己带大的大伴右公公，又是哪个？右公公正嗅着手朝这边张望，他左边王参将正满脸堆笑地扶着胳膊，右手盘着蜜蜡串，右边的人一袭白衣，身材瘦小，左手盘着金黄色的黄铜小雀，竟然是不知去向的铜雀。大浮船靠上破军坐船，由于高矮相差太多，破军派人搭上舷梯，王参将和铜雀一左一右搀着右公公，小心翼翼送他上了舷梯。两条相邻的船都在晃动不已，舷梯也是左右晃动，几乎要站不稳，惊得右公公一个劲儿地喊：哎呦，小崽子们，慢着点儿，慢着点儿，别把咱家给晃下去。几丈高的舷梯，右公公足足走了半炷香的功夫，这才登上破军坐船。右公公整整衣襟向前走去，王参将和铜雀左右站开，一个盘着蜜蜡串，一个盘着小铜雀。右公公此刻与当初伺候见闻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虽说过了这些时日，非但不见衰老，气色反倒更佳，面相红润，人也胖了一圈，身上穿的是特赐的红色蟒袍，手里还抱着一块木漆金面的皇命监军金牌。右公公见到见闻，顿时涕泪横流，咕咚一下跪在地上： 太子爷，老奴来晚，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 得见故人，见闻也是感慨万分，伸手想去扶他，忽然想起右公公是个阉人，又想起七里和腾格斯当初差点把自己当成宫里逃出来的小太监，双手才伸出一半就赶紧缩回来背在后面，只是嘴里说道： 大办亲戚，今时不同往日，你不必再如此拜我。 哎呦我的爷，您哪知道咱家这些时日花了多少心思去找您，那真是茶不思饭不想，苦不堪言呐。 右公公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伏地嚎啕大哭，哭得见闻心都快碎了，想起这老太监从小伴着自己玩耍长大，也忍不住流泪抽泣，用袖子去擦眼角。此时老何看双方打不起来了，便过来替破军包扎好伤口，破军也挨过来看着主奴相见的好戏，他忍不住问眯着眼看热闹的铜雀： 听说这个老太监在新朝也是混得风生水起，如今连蟒袍都穿上，还做到水师监军，倒也还不忘旧主啊。 铜雀手里盘着小铜雀吊坠的速度越发快了，带着坏笑让破军附耳过来，低声说道： 不忘旧主？什么主从恩义，这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他那一百艘船，10000两一艘大船，5000两一艘小船， 老夫这回被活活坑出了血本，这老东西平白赚了80万两银子，另有20万两孝敬钱，才买得他迟到这几个终点，还有这忠义一跪呀。破军惊得频频点头。哦，这佑公公一双膝盖竟是值了100万两银子啊。原来这位佑公公与正提督内外联手奉燕王登得大宝，故而在宫内也是炙手可热，深得当今皇上信任，这次被派遣担任南下大军的监军。佑公公一招全在手，沿途揽财无数，珍宝器玩竟装了4船。铜雀通过齐星商团覆盖南洋的情报网，真知佑公公一路所为，思忖或可用重金贿赂这位唯一可以制住正提督的太监。从百州厅离开后，铜雀通过自己在明军内的熟人搭上佑公公，到了他的中军之后，双方几经讨价还价，总算把价钱谈妥在100万两。佑公公是个信誉极好的买卖人，拿了铜雀的银子，自然故意率军磨洋工，在两军筋疲力竭之后，举着御赐金牌前来止战。佑公公拜完见闻，爬起来换了一副嘴脸，拉长声调对正提督说道： 提督大人，您怎么闹成这副德行？我和您说了多少次，皇上赐咱家这块金牌就是要看着你不要行事过激，要让南洋化外之人得沾皇家雨露。皇上再三嘱咐咱家，此次南下要府要府，您就知道打打杀杀，一味硬是要剿。这回如何？损兵折将，咱家若不替你遮掩，看你怎生去和皇上交代。 正提督忍着腿上的痛难以作声，此次出战佑公公分明也是同意的，自己安排他指挥最没压力的右翼，为的就是让他能在最后阶段顺手摘桃立个军功，回去在皇上面前也好有面子。不料佑公公不仅打断了他的决斗，还反咬一口将责任都推到他头上，自己拿了银子还要做好人。但佑公公是金上身边的红人，又不好回他的嘴。正提督挣扎着站起来，王参将替他从甲板上拔下来英皇二剑，又讨好地伸手去搀他。正提督接过双剑，见王参将作战不利，却不敢回来见自己，而是投了佑公公做挡箭牌，气得把王参将的手打开。正提督慢慢直起身，冷着脸看向佑公公，虽然他重伤之下仍在流血不止，但刚才还盛气凌人的佑公公见他挺着长剑俯视自己，双腿竟一时有些打颤，努力定了定心神才镇定下来。正提督对佑公公敷衍的拱拱手：在下一介武人，不懂得这许多，皇上面前有劳公公了。正提督算是给佑公公一个交代，自己拖着伤腿先子朝着舷梯去了。建文朝着正提督背影喊道：正提督，可要记得你的话。正提督的背影停了下来，头也不回地说道：太子放心，我郑某人说到做到，待我事情办完了，自然来向你说明一切，然后临死。说完话，正提督扶着舷梯艰难地走了下去。佑公公向建文只低头致意了一下，就也被左拥右簇地护送走了。建文的心里五味杂陈，既有痛也有苦，既有喜也有悲，唯独没有恨。不知为何，只是把剑推进正提督脖子的瞬间，他对正提督的恨忽然变得稀薄了。正提督回到宝船以后，指挥大明水师脱离了战线。此次大战，明军虽损失大小船只近100艘，官兵死伤数千，其实实力尚存3/4，远在蓬莱军之上。蓬莱军虽然损失比明军要小，折损却达到2/3， 若是继续再战，则必败无疑，亏了同去买通右公公了结此事。双方交换了俘虏，各自搜救伤者，打捞尸体。明军在下午一点左右离开战场，右公公既然拿了钱，又看在建文面子上，再不可能来攻蓬莱。何况明军损失也不可谓小，休整也是必要的。蓬莱军算是获得惨胜，班师回营，也休整军马船只不提。建文又想起丢在海里的船舶玉玺，愁眉不展。腾格斯自告奋勇要下海去找，抓着哈罗德要他再做一个潜水器，可任凭他要掐断哈罗德的脖子，哈罗德也说做不出了。哈罗德说，上一次是在浅海搜寻，这蓬莱岛是在海上的一座浮游岛，然后讲了一堆大陆架、深海水压之类腾格斯听也听不懂的道理，反正一句话就是，那么深的海，他做的潜水器下去就得被压扁。最后腾格斯还是去找了他的虎鲸兄弟，连用手比划，带嘴里发出怪声，总算让他们明白是要去找一个方形状的东西。虎鲸们潜水找了一下午，一直找到天黑，方方的东西倒是没少找上来，只是没有玉玺。建文最后说，算了，既然破军愿意把亡命棋牌给他，好歹青龙船也能够继续操纵，说不定哪天会冒出一个书生，像把秦始皇丢在水里的玉玺捞上来一样，把玉玺还给他。当天晚上，破军在百州厅大摆庆功筵席，招待参战将领，连当值的基层士兵也都在岗位上得到了一顿丰盛的酒肉大餐。腾格斯和哈罗德还在酒醉之后合唱献歌，只是一个唱长调，一个唱男高音，怎么听也不是一回事儿。判官郎君在断臂上临时装了一个钩子，看他吃饭的模样，想学会左手用筷子还需要一些时日。破军连连向第一功臣铜雀敬酒，两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唯有建文不开心，虽说只是离别一日，但他更加思念七里。听港口的士兵说，七里要了一艘小船，还有一些干粮和淡水，自己划着船走的，不知去了哪里。酒宴直到深夜才散，众人尽兴而归。破军说，明日送建文等人去佛岛边境，然后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地睡着了。建文找来四五名士兵，才把醉得不省人事的腾格斯扛回馆驿，自己也回房去睡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是一梦蹉跎，迷惑失落，忧郁寂寞，谁都是凡人一个。溪水还来不及长流，抽刀已经断不了情愁，牵手还是放手，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醉心交错，青春大概如你所说，在花落时结果，期望很多，青春大概都这样过。